个梦，你转身的轮廓。啊，我不敢相信我在这里，我终于 存在，就

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

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，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心扉在世界线，是否卸下防备，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，勇敢的给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。是细心作家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看向一切。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，让我相信 心 永不改变，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我将春天付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一见你从孤单伫立在窗口， 一丝丝点点

你的新娘，她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，幸福的可能，从此不再是一个人，要处处时时想着念的都是我们，你付出了几分，爱就圆满了几分，一定是特别的。 至少把心敞开，爱就爱，敢爱敢做的人超级 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想。